为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18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的同志同向鲜花篮表示了敬意。